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我们说起一种行业人才是不是紧缺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是最有效的，那就是薪资水平。真正的紧缺人才呢，不是说出来的，而要看经营方肯为他付出多少的薪资，薪资高就说明他真的是非常紧缺。而眼下飞行员便成为了全球最急缺的人才。眼下中国有多少外籍飞行员，他们的薪资水平如何呢？节目中我们就首先一起来关注。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走进印度的一个美丽的城市斋普尔，这里被誉为是印度的粉红之城。而除了美景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独特的产业是什么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聊聊飞行员的薪水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前不久呢，中国川航的机长刘传健火了一把，他在高空中遭遇挡风玻璃破碎的情况下化险为夷，成功备降了成都机场。刘传健事后说呢，这条航线自己非常熟悉，飞了上百次了，各方面都很了解。事实上这也反映出了一名机长的专业性，而现在像刘传健这样经验丰富的机长成为了全世界都急缺的人才。据国际民航组织估算，到2036年全球将需要至少62万名飞行员，用以驾驶100座以上的民航飞机。中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航空市场，大量的人才需求让中国开始高薪聘请外籍飞行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机长。从2011年到2017年，在中国工作的外籍机长和副驾驶的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数字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给外籍飞行员的薪水从起薪$10,000到现在呢，已经是$26,000了，而且还是免税，并且这个价格会继续的上升。那么，眼下中国有多少外籍飞行员和副驾驶，他们的薪资状况如何呢？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就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几个月，中国的主要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国际航空等都加大了飞行员招聘力度，并正在扩大海外培训的规模。48岁的道格拉斯来自巴西，在反复比较了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后，他最终选择来上海工作。 The salary compensation here is better than America, is better than Europe, and is better than an Emirates.It's better than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best salary for pilots in the world. It's here. 不单是大航空公司，在挖外籍机长这件事上，廉价航空公司也毫不手软。 My previous annual salary was in GB pounds was 118,000. We're at about 1.1 million RMB. 228,000 US dollars is my current salary here. This is after tax.Yes, so a lot more money. 数据显示，在2011年至2017年间，来华工作的外籍机长和副驾驶数量几乎增长了一倍。春秋航空已有119名外籍机长，东航为79名。过去十年中，中国给外籍飞行员提供的起薪已经从月薪$10,000上升至每月$20,000多。这些薪酬是免税的，而且还在增长。 10 years ago, Middle East was, Airlines was the best package for foreign pilots. But now it's here, in China especially. 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的航空市场增长 13%， 旅客运输量 5.49 亿人次。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预测，到202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航空客运市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 一把新闻放大镜。 夏威夷是全球旅游胜地，不过的2018年的五月，夏威夷因为频频遭遇了火山的强烈喷发，导致当地的旅游业几乎是陷于瘫痪。光是2018年五月，该地的旅游损失就超过了2亿美元。来自联合国的数字就显示，由于全世界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好，我们来听下面来自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旅游业是夏威夷州的经济支柱之一，其中夏威夷群岛中的最大岛屿夏威夷岛去年实现的发展最快，吸引了大约25亿美元的游客消费。其中火山国家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而由于火山喷发而导致公园关闭，将给夏威夷经济带来巨大的直接以及间接影响。当地政府预计，火山公园的关闭将为当地经济带来1.17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而旅游局表示，自火山从5月3号开始喷发以来，夏威夷岛上的酒店夏季订单已经下降了接近50%之多。而再算上导致2000个工作岗位的损失，此次夏威夷的火山喷发已经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大约2.22亿美元的损失。而一些当地的民宿不得不关门，而向游客支付好几万美元的赔偿金。事实上，此次夏威夷火山爆发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经能在全球历史上历次火山爆发带来的经济损失排行中榜上有名了。来看一下之前截至2016年的史上重创当地经济的火山爆发事件，这包括1985年哥伦比亚的鲁伊斯火山爆发带来10亿美元的损失，1980年美国圣海伦山爆发带来的8.6亿美元损失，2015年智利南部的卡尔布科火山爆发带来的2.6亿美元损失，而分别在1991年和1982年爆发的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和印尼加隆贡火山带来的经济损失在2.11亿美元和1.6亿美元。事实上，每年平均由于包括火山爆发在内的地质灾害给全球各地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到总体自然灾害带来损失的大约29%。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美国。在美国，从1982年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年轻一代呢，被称为是千禧一代。如今，千禧一代呢，也成为了美国消费的主流。很多的调查公司消费行为报告呢，都是通过研究他们的行为来确定现在的一种消费的趋势。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千禧一代在消费娱乐方面也有很多复古的一些风潮，比如说他们更喜欢玩桌上游戏、纸牌游戏、卡片游戏等等，他们喜欢这种面对面的感觉，很多人在一起相互交流的愉快的氛围。最近在纽约就开了不少这样的桌游咖啡馆。好，来听报道。 这家名为不同凡响的咖啡店藏在格林威治村一个历史悠久的建筑里。5年前，格雷格带着大富翁币、骰子和纸牌在这里开设了这家店，并介绍说这是纽约市第一家桌游咖啡店，现在可以说是美国东海岸最大的游戏博物馆之一，有1000多种游戏藏品，并且还在不断更新。这家店现在一天至少营业16个小时，工作日收费标准是每人5美元，在周末则是每人10美元。来这里玩桌游的顾客多数都是年轻人。 Everyone, young, old, no matter who you are, really appreciates board games for that opportunity. It's more like one-on-one. Is more people instead of like online gaming where you know you're kind of connected to. It's like more one-on-one. Like it's more physical. People are physically here. 不仅是纽约，美国其他多个州都开始兴起桌游热，桌游咖啡馆也日渐增多。许多研究表明，千禧一代正在推动桌游的复兴。根据全球市场研究集团英敏特的一项报告显示，2016年买桌游的人里，千禧一代占了近30%。 Communications with people these days are mitigated through our phones or our computers, and this is a way to sit down and have fun and you know look somebody in the eye as you're playing a game with them. And I think the quality of the games now is such that these are really fun, unique,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and you can play a different game every week.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nd never run out of games to play. And I think that's a really healthy ecosystem right now.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人口的老龄化、新生儿数量的下降以及劳动力的短缺问题呢，这几年来一直困扰着加拿大政府，也使加拿大政府一次次呢打开了移民大门，扩大了移民的数量。尽管如此，在加拿大的一些地方依然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就连当地的麦当劳因为没有人手了，都只好做半天的营业。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该国政府所在地市部门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短缺现状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如果纯粹从地理上来说，阿比蒂比泰米斯卡曼格地区位于魁北克省西南部，和四川省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类似，但是在就业市场的版图上，魁北克人通常把它归入北部偏远地区。当地近年来矿业振兴，加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的企业不得不远涉重洋去菲律宾招外劳。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语部记者拉特拉维斯不久以前去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瓦勒多市采访。尽管乡镇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是新鲜话题，但是实地亲身体验还是令他感到震惊。 C'est frappant, il s'agit de mettre les pieds à Val d'Or, quelques minutes pour le constater.Partout, chaque coin de rue, on trouve une bannière « Nous embauchons ». Une mine, une quincaillerie, un restaurant, partout, je vous donne un exemple. 他说，进城几分钟以后，你就能感受到那里有多缺人。到处都能看见招聘广告，矿山的、五金商店的、饭馆的。市中心的麦当劳因为缺人手，竟然每天只能营业半天。 Les entreprises sont confrontées à un casse-tête monumental. Et le problème, c'est que ça nuit à leur développement. Ils sont plus capables de renouveler des contrats, de remplir les commandes. 受影响最大的是当地的工矿企业。开工厂本来最怕没有订单，但是当地有些工厂却因为员工不足而无法履行合同完成订单。 Alors ces entreprises se sont tournées vers les Philippines, imaginez-vous, pour aller recruter des travailleurs temporaires qui vont venir ici au Canada pendant 3 ans. 在另一个城市卢安诺兰达，有十几家公司开始尝试去菲律宾招收技术工人。这些工人以外国临时工的身份被聘用，合同期三年。当地一家专门制造修理矿井设备的公司刚刚去了菲律宾招机械师，现在又计划去墨西哥。该公司负责人说，这是事关企业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大问题，他们等不得政府慢慢制定政策。现在当地其他公司老板都在密切关注卢安诺兰达市的菲律宾经验，招外劳相当贵，各种费用加起来每招一个外劳大约需要花17000加元，有关的行政手续也相当漫长复杂。另一个问题是，这些来自遥远的太平洋岛国的工人，要在卢安诺兰达这样一个北方小城市安顿下来，要和公司的本地员工融洽合作，一定会有一个过程，需要很多帮助。加拿大的企业无论有多大，一般没有类似于国内的工会那样帮助员工解决生活问题的部门，但是要雇佣外劳或者新移民，显然像过去那样光发工资是不行的。来到魁北克省的新移民有 80% 选择在该省最大城市蒙特利尔定居。魁北克省政府现在不仅大力鼓励新移民去中小城市，而且鼓励大城市以外地区的企业到蒙特利尔来招人。来自摩洛哥的卢里蒂是少数在小城市定居的新移民之一。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喜欢小城市是因为这里人情温暖。他在到达魁北克省的第二年带着全家搬到了圣乔治市，这是一个3万多人口的小城。他的妻子扎吉亚说，这里的生活比较宁静，适合养育孩子。但是要让新移民在一个地方扎根，找到合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条件。圣伊尼亚斯角的铝业公司刚刚招了5个新移民。该公司主管帕雷说， 小地方招新移民对当地人也是有难度的，但是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情况摆在这里，当地人对移民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放了。但是拉特拉维斯说，实际上由于人口老龄化，魁北克省其他地区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的斋普尔。说起斋普尔来，可能很多的中国公众并不是很了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像印度的孟买、新德里是大家最熟悉的。但其实斋普尔是全球旅游爱好者心中的一座圣地，它可以说是印度最奇特、最具有活力的城市了，被称为粉红之城，因为这儿的很多建筑呢都是粉色的。它是印度的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是该州最大城市，也是印度第一个有规划而建的城市。城市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艺术、音乐、珠宝等等，无一不值得细细的品味。不过在很多医生的心中呢，斋普尔另有一番意义。斋普尔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义肢，或者说叫假肢的生产基地。传统的斋普尔角大约呢是在40年前出现的，它的出现让印度乃至南亚数百万下肢残疾人士在生活中重新获得了生机。斋普尔义肢的最大特点就是价格人们完全可以支付得起，但是呢性能又还很优良，这也为很多的贫困人口安装义肢假肢提供了最好的帮助。虽说斋普尔义肢远没有那些高科技的假肢义肢来得那么的拉风摩登，为人所追捧，为媒体所报道，但是呢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为全世界成千上万数以百万计的境遇平凡的残障人士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最近纽约联合国总部就印度斋普尔的义肢生产的历史以及情景做了一个生动的图片展，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此的报道。 本周，一个展现假肢制作技术的系列图片展览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大厦的弧形大厅吸引了许多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常驻联合国外交官的注意，人们纷纷驻足审视这些令人好奇的图片。这一图片展题为斋普尔异族之旅，记录了印度慈善机构助残组织自1975年成立以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在展览开幕式前，这一展览的主办者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助残组织共同举行了一个题为斋普尔义肢50年回顾经验成果的研讨会。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赛义德·阿克巴鲁丁在研讨会上对助残组织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赞扬。 This organization is now 为了崇高的事业，助残组织已经工作了半个世纪，虽然这种创新背后的技术在不断提高，但斋普尔义肢已向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和资源非常有限的人提供了他们急需的、试图寻求的那种援助。他们确实在努力确保没有人被落在后面。 助残组织是一家非政府、非宗教、非政治、非宗派的志愿组织，向残疾人，特别是没有财力的残疾人提供安装义肢的服务。其首要目标是帮助残疾人实现身体、经济和社会康复，使他们重新获得自尊和尊严，以便重返社会主流，成为积极有用的社会成员。在低收入国家，意外和战争常常会导致截肢。过去，这些地区的 80% 的截肢人群大多负担不起高质量的假肢，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工作，或者无法像过去那样正常的生活。斋普尔一族特别受到亚洲和非洲地雷受害者和其他截肢者的喜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物美价廉。在美国，安装一个机械膝盖需要大约$80,000，在发展中国家，一个机械膝盖虽然比美国便宜，但也需要上千美元，这一价格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月收入的数倍。斋普尔一族轻便灵活，可支撑弯曲、倒退、外摆、后仰等动作，穿上它能够跑步、爬树、骑自行车，而且超级便宜。在美国，同样功能的一族需要数千美元，而斋普尔一族在印度只售$20多。 助残组织的创始人梅赫塔在研讨会上表示，斋普尔一族是节俭的缩影，或甘地工程，其理念是以最小的成本使效益最大化。其测量和安装过程一般只需4天的时间，而其他许多狱卒需要的流程时间可多达数月。 Our Jaipur Fort Dolim hardly costs $60. 我们所进行的是所谓的节俭型创新。我们的狱卒在印度只需要$60，而其他机构的类似的狱卒可能需要花费$15,000。我们在行政费用上的花销只占产品售价的3%。但大家可以查一查其他类似一族行政费用所占的百分比。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义工，正像大使阁下刚才所讲的那样，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向世界各地的171万人提供了义肢。可以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是世界上这方面最大的机构。我在这里不是在自吹自擂，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梅赫塔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名公务员，一次意外事故使他险些失去一条腿。住院期间，他接触了许多穷苦的患者，被他们雪上加霜的困境深深触动。出院以后，他便发起成立了助残组织这一公益机构。该机构的各项服务完全免费，其 99% 的患者都在贫困线以下。此外，助残组织还帮助为康复患者提供各种职业培训，并以食物资助低成本的自我就业，使患者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使患者能够重获价值和尊严，像普通的社会成员一样生活。当天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哥伦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艾玛梅西亚贝莱斯表示，在内部冲突中，许多哥伦比亚人失去了腿。斋普尔义肢的一个分支机构向当地人提供了急需的服务。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穆罕默德·巴赫·阿鲁洛姆说，在他的国家有2500万个简易爆炸装置和地雷，相当于每人一个。最近被击败的伊斯兰国又埋设了许多。这些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造成了大量人员伤残。他欢迎斋普尔一族前往伊拉克设立附属中心。从诞生以来，助残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泛印度和国际组织。它在印度有23个分支机构。该组织在巴基斯坦设有2个中心，菲律宾有3个中心，在哥伦比亚还有一个合资企业。它在26个国家开办了50多个服务营，并帮助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独立的假肢装备中心。在追求持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中，助残组织与印度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标志性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斯坦福共同开发的著名的斋普尔膝关节被国际公认的杂志评为2009年50项最佳创新之一。来自美国新泽西恩格尔伍德学校的高中学生阿西塔是假肢带来改变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他在2年前发起了斋普尔一族美国机构的这个首个附属组织。自成立以来，该组织已经向119名肢体不全者提供了支持。阿西塔呼吁更多青年投入社会公益事业。 Today is a day for action. 今天就是采取行动促成改变的一天。我将继续动员世界各地的学生，寻找并投身于他们所热衷的社会公益事业，成为下一代的倡导者。我们需要所有的人团结起来，鼓励年轻人继续回馈社会。我们可以从今天这一房间里的所有人做起，请成为你想看到这个世界发生改变的推动者。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印度斋普尔的假肢，低价优质，造福了无数的残障人士。为此，他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相关的图片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斋普尔义肢的一个最新消息，这就是印度呢希望能够推出 3D 打印版的斋普尔脚，为残疾人带来希望。在斋普尔这个义肢生产基地，传统的斋普尔脚呢大约是40年前出现的，它的出现使得印度的数百万下肢残疾者能够在生活中重新站立起来。现在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发展和成熟，这里近40年的假肢生产历史会有一个新的飞跃，那就是 3D 打印的斋普尔脚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正式的初始原型设计阶段。